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发送网络包下如何表达我们想让合作伙伴做什么。上一节啊，我们讲了网络包的发送，讲了上半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从 VFS 这一层一直讲到了 IP 层。这一节啊，我们就接着往下看，那么从 IP 层到 MAC 层一直到设备啊，如何发送数据的。首先啊，我们上一节啊解析到了 IPQTransmit 这个函数，那这一节呢我们就从这个函数开始进行解析。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进入 IP 层的发送逻辑了。这个函数啊也比较长，在 IPQ Transmit 这个函数中呢，也就是说这个 IP 层的发送函数里面，这里边有三部分的逻辑。第一部分呢就是选取路由，也就是说我要发送这个包呢应该从哪个网卡出去。这件事情啊主要有 IP route output POS 这个函数完成，那接下来的调用链呢就会一直调用到 IP route output key hash ICU 啊这么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啊它会调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函数叫 FIB lookup。 FIB 是什么呢？那全称啊是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 叫转发信息表。那什么叫转发信息表呢？啊，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路由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 FIB lookup 它做了什么东西。路由表啊它可以有多个啊，一般呢会有一个主表，那么这个主表就是这里面的 RT table main， 然后呢 FIB table lookup 这个函数啊会在这个表里面进行查找。路由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构呢？路由啊就是我们在 Linux 服务器上的路由表里面配置那些一条一条的规则，这些规则啊里面大概是这样描述的，就是我想访问某个网段应该从某个网卡出去，吓一跳应该是某个 IP 地址。之前啊我们讲过一个简单的拓扑图，那么就像下面这张图我把它拷贝了过来，里面呢这三台 Linux 机器呢它的路由表呢都可是通过 IP route 这个命令进行查看，那么命令的输出呢就是啊下面显示的一样。其实啊对于两端的服务器来讲，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路由可以选，但是呢对于中间的这个 Linux 服务器来做路由器来讲呢，这里面它其实有两条路可以选，一个呢就是往左边转发，一个呢是往右边转发，那这时候呢就需要通过路由表进行查找。 FIB table lookup 这里面的代码逻辑啊比较复杂，好在这里面的注释呢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啊路由表需要按照前缀进行查询，然后呢我们希望找到最常匹配的那一个啊，比如说192.168.2.0 斜线24和 192.168.0.0 斜线16，这两个啊是都能匹配 192.168.2.100 斜线24的，但是这两条路由表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我们应该选择长的那个，也就是斜线24的这个，就是 192.168.2.0 斜线24啊，应该选这一条。为了方便做这个事情啊，我们使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数据结构，叫 trial 数。trial 数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系列字符串啊，这里面写着 BCS 啊 ，BADJE 啊 ，BABY BACK 啊 ，BADJER 啊 ，BADNESS 啊，比如这么几个这个字符串。那么之所以每个字符串后面都加上井号呢，是希望不要一个字符串呢变成另外一个字符串的前缀。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些字符串呢都放在一个 trial 数上呢，就是下面这样显示的一样。 trial 数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它可以非常好的来查询最长的那个前缀。那么对于将 IP 地址转成二进制放入 trial 数呢，也是同样的逻辑，那可以通过它呢很快的进行路由的查询。那找到了路由呢，我们就知道了应该从哪个网卡发出去，然后呢 IP route output key hash SU 它会调用 make route output， 这里面会创建一个 struct RT table 啊，就是意思就是 routing table， 表示啊要找到的那个路由表的那一项。这个结构啊是由 RT DST allocate 这个函数进行分配的，那么最终呢会返回 struct RT table 这个实例，那么第一部分事情呢也就做完了。那第二部分事情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发了，那接下来呢就要准备 IP 层的头，那么往里边填内容，往里面都填什么呢？我们就要对着 IP 层头的格式啊进行理解。那么下面这张图呢就是 IP 头的一个格式，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面 那服务类型呢会设置为 TOS， 那么标识位里面呢啊会设置比如说是否允许分片啊，这个 flag off 啊类似。如果不允许呢，那么如果遇见 MTU 太小的过不去的情况呢，就会发送 SMP 报错。那 TTL 呢表示这个包的存活时间，它为了防止一个 IP 包它迷路了以后但是呢会一直存活下去，那么每经过一个路由器啊，这个 TTL 都减一减为零，那么自动死去。那还会设置 protocol， 那么它指的是更上层的协议，比如说可以是 TCP 可以是 UDP， 在这里呢指的是 TCP。 那原地址和目标地址呢是由 IP copy address 这个来进行设置，最后呢会设置一些选项，也就是设置 options。第三部分那么就是调用 IP local out 那真正发送 IP 包。这个 IP local out 呢它先是调用了一个下划线 IP local out， 然后啊紧接着调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叫做 NF hook。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NF 的意思是什么呢？ NF 的意思叫 net filter， 这个啊是 Lint 内核的一个机制，它呢用于在网络包发送和转发的关键节点上加上一个 hook 函数。那这个 hook 函数呢可以来截获数据包，然后从而呢对这个数据包进行干预。一个著名的实现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内核模块叫 IP 下划线 tables。 在用户态呢这时候呢会有一个客户端的程序是 IP tables， 那么用客户端的这个 IP tables 这个命令行呢就可以干预内核的这个 IP 下划线 tables 这个模块的一些机制，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IP tables 啊它有表也有链这么一个概念，最重要呢有两个表啊，一个表呢叫 filter 表啊，顾名思义它是用来过滤的。那主要有三个链，一个叫 input 链啊，就是来过滤所有目标地址是本机的数据包。 forward 呢啊它就是转发链，它过滤所有路过本机的数据包。 output 链啊就是发送链，就是过滤所有由本机产生的数据包。另外还有一个表叫 net 表， net 啊意思就是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就是网络地址转换，它可以进行 snet， 也就是说 source net， 也就是改变原地址，还有 dnet 就是 destination net， 也就是改变目标地址。它呢包含三个链，第一个链叫 prerouting 链，那可以在数据包到达的时候呢来改变目标地址。 output 链也就是说，哎，可以在发送的时候来改变本地产生的那个数据包的目标地址。还有 post routing 这个链，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包马上就要离开本地的时候来改变数据包的一个原地址。那么改变的方式呢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它都能在这些节点做这些改变。在这里呢我们的网络包啊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么因而呢应该是 NFInet local out，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 output 这个链。那如果啊用户曾经在 IP tables 里面写过在 output 这个环节里面的有些规则，那么这里呢 NF hook 这个函数呢就会起作用。那这个函数起作用完了以后呢，这个 IP local out 呢就会再调用 destination output， 这个呢就是真正的来发送数据。那这里啊调用的是 struct rt table dest 里面的 output 函数。那么在 rt dest allocate 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utput 函数呢指向的是 IP output。 在 IP output 里面我们又看到的那个熟悉的 NF hook， 那这一次呢是 NFInet post routing 啊，也就是说这是换链了啊，变成了 post routing 这个链。那么处理完了以后呢接着就会调用 IP finish out。 那接下来啊我们再看 IP finish out 它做了哪些事儿。这个从 IP finish output 呢这个函数开始呢，那么发送网络包的逻辑呢就从第三层啊到达了第二层。那么 IP finish output 呢最终会调用 IP finish output 2啊。在 IP finish output 2啊这个函数里面呢会先找到 struct rt table 路由表里面的下一条。那下一条呢它一定会和本机是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的，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二层进行通信的。那么因而呢它会通过 IPv4 neighbor lookup 啊来查找如何通过二层来访问这个下一条。啊，这里面有 neighbor 啊就是邻居的意思，也就是说哎他们是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的。IPv4 neighbor lookup 呢它会先从本地的 AIP 表里面呢先去找一找，因为本地呢可能有缓存。那如果它能找到下一条的 MAC 地址呢那么就可以直接用。 那如果找不到怎么办呢？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如果在 ARP 表中啊，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项，那么就应该调用 neighbor create。那说白了就是要创建啊，来这么一个 ARP 的项。neighbor create 啊，它会先调用 neighbor allocate。那创建一个 struct neighbor 这么一个结构，它用于维护这个 MAC 地址和 ARP 那之间的相关的一个信息。这个名字很好理解，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局域网里面，所以说大家都是邻居嘛，可以通过 MAC 地址相互访问啊，所以叫 neighbor。在 neighbor allocate 里面呢，我们先分配一个 struct neighbor 结构，并且把它初始化。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呢有两个成员，一个呢叫做 ARP queue。那顾名思义啊，它是一个队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上层啊想用 ARP 来获取 MAC 地址的话呢，它应该把这个任务啊放在这个队列里面。另外一个是 timer， 又是定时器，那么我们可以设置过一段时间啊就会调用这个 neighbor timer handler 来处理这些 ARP 的任务。那 neighbor create 呢，然后你就会调用了 ARP table 里面的 constructor 函数，也就是说它调用了 ARP constructor。这里面定义了 ARP 的操作，叫 ARP HH Ops。 neighbor create 呢，最后啊它会将创建的 struct neighbor 呢这个结构啊放到一个哈希表里面啊，从里面的代码逻辑比较容易看出这是一个数组加链表的这么一个链式哈希表。那么一般是说，那这种链式哈希表呢都会先计算出哈希值，那这个 hash value，然后呢会得到相应的链表，然后呢循环这个链表找到相应的项，那如果找不到呢，那就在这个链里面呢插入一项。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回到 IP finish output to 啊这个函数，在 neighbor create 之后呢会调用 neighbor output 来发送网络包。按照上面我们对 struct neighbor 的操作 ARP HS Ops 它的定义呢，那这里面的 output 函数呢调用的是 neighbor resolve output。 这里面啊你看在 neighbor resolve output 这个里边啊，首先啊它会调用 neighbor event send， 那这时候它会触发一个事件，我们要看这个事件能否激活一个 ARP 啊。我们来看这个函数的实现。在 neighbor event send 中啊，激活 ARP 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马上激活啊，也就是说 immediate probe 啊，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另外一种方式呢叫延迟激活，也就是说仅仅设置一个 timer啊，并且呢我们把 ARP 的包呢放在刚才我们说那个 ARP queue 里面去啊，等到时间到了以后呢啊再激活。那如果马上激活呢就会直接调用 neighbor probe， 如果延迟激活呢就是定时器到了呢再触发这个 neighbor timer handler， 但是呢这里边呢最终还是会调用 neighbor probe。 那么我们这里啊就在看这个 neighbor probe 它的一个实现，它呢就是会从刚才我们所说那个 ARP queue 中把那个 ARP 包拿出来啊，然后呢会调用 struct neighbor 这个结构的 solicit 这么一个操作。按照上面对于 struct neighbor 这个操作 ARP HH Ops 的定义啊， solicit 它调用的是 ARP solicit 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个 ARP send destination 的一个调用，然后呢在这里面它会创建啊并发送一个 ARP 的包，然后呢把结果会放在 struct destination entry 啊这个结构里面去。我们啊再回到 neighbor resolve output 里面，当 ARP 发送完毕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调用 dev queue transmit 来发送这个二层网络包了。也就是说这时候 ARP 也发完了， MAC 地址呢也回复了，我也知道了，那么真正的要开始发这个啊二层的网络包。就像我们在讲述硬盘设备的时候我们讲过，每个块设备啊都应该有个队列，然后呢用于将内核的数据啊放到队列里面去，然后呢在底层的设备驱动程序啊它就会从这个队列里面把这个数据取出来，然后呢因为是驱动程序嘛，它会根据具体设备的特性啊把这个队列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了以后呢发送给设备。网络设备啊它也是这么类似的一种机制，那对于发送来说呢也有一个发送队列叫 struct netdevqueue 啊叫TXQ， 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变量啊，叫做 struct qdisk。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意思就是如果啊我们在一台 Linux 机器上运行 IP address， 我们能看到对于一个网卡啊它有下列这样的输出。在这里边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里边有个关键字叫 qdisk PFIFO fas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qdisk 啊意思呢就是 queuing discipline， 中文名字呢叫做排队规则。也就是说，我如果内核啊有通过某个网络接口来发送数据包的时候，那么应该怎么发送呢？都应该按照这个接口配置的这个 QDisk， 也就是排队规则，把数据包放入队列。那最简单的 QDisk 啊，就是 PFIFO 啊，也就是说它不对进入的数据包呢做任何处理，数据包呢都是先来啊，就是先出这么方式，那么再进行排队。PFIFO FAST 呢就会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啊它包含三个队列啊，或者说这个队列啊包含三个波段叫 band， 在每个波段里面呢都是先进先出的规则。三个波段啊它的优先级是不一样的，其中 band 0啊它优先级最高， band 2呢它优先级最低。那如果 band 0里面的数据啊它没有处理完，那么系统呢就不会处理 band 1， band 1没有处理完呢，那么就不会处理 band 2。那数据包呢是按照什么东西呢？是按照一种叫服务类型啊，叫做 type of service， 叫 TOS， 用来被分配到这三个波段里面的。 TOS 啊我们在 IP 头里面呢能看到啊，它有这么一个字段，它代表了我当前的包啊它到底是高优先级的呢还是低优先级的呢。这个 PFIFO FAST 呢分为三个先入先出的队列，我们称为三个 band。那么根据网络包里面 TOS，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包啊到底应该进入哪个队列。 TOS 啊就像下面图展示的一样，它一共有四位，每一位啊表示的意思不一样，总共有16种类型啊。你看到啊，这里面有正常的，有最小代价的，有最大高可靠的，有最大吞吐量的，还有最小食盐的啊，类似这样子的。我们可以通过运行命令叫 tcqdisk show dev 1.0 啊，就可以输出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 priority map， 这里边一共16个数字，这16个数字呢都在0和2之间，那么它和 TOS 的16种类型啊对应起来，也就是说不同的 TOS 啊对应不同的队列啊，其中 band 0呢就是优先级最高的那一个，发送完毕以后才轮到 band 1， 最后呢才轮到 band 2。接下来啊，这个 dev transmit skb 啊就开始进行网络包的发送。这个 dev transmit skb 呢，它会将请求放入队列里面，然后呢调用 qdisk run 来处理队列中的数据。这里面啊会调用 qdisk restart 用于数据的发送。但是呢，这里大家注意啊，这里面有一些注释啊，这个注释非常重要。根据注释中的说法，这个 qdisk 啊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它用于控制网络包的发送速度。因而呢说如果我们超过了速度就要进行重新调度，那也就是说它会调用 netrfschedule 啊这样一个函数。netrfschedule 呢会调用下划线 netrfreschedule， 它会发起一个软中断叫做 nettxsoftrq。 这个啊咱们讲设备驱动程序的时候就说过，那设备驱动程序啊它处理中断的时候啊要分两个过程。一个啊它会要屏蔽终端的一个关键处理逻辑，另外一个啊是延迟处理逻辑。当时我们是这么说的啊，工作队列是可以用于做这个延迟处理逻辑的一个处理方案。这里呢软终端它也是一种方案。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啊，我们会定义软终端的处理函数啊，比如说 nettxsoftrq， 它的处理函数呢是 nettxaction， 用于发送网络包。还有另外一个呢相对应的就是 nettrxsoftrq， 它的处理函数呢是 netrxaction， 它用于接收网络包。那接收网络包的过程啊我们下节来分析。那么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 nettxaction。 我们会发现这个 nettxaction 啊它还是调用了 qdisk run， 还是会调用下划线的 qdisk run， 然后呢会调用 qdisk restart 来发送网络包。那我们来看一下 qdisk restart 它的一个实现。QDisk Restart 呢它会将网络包从 QDisk 队列中啊把它拿下来，然后呢会调用 Schedule Direct Transmit 进行发送。在这个 Schedule Direct Transmit 这个函数里面啊，它调用的是 Dev Hard Start Transmit 来进行发送。你说如果发送不成功呢就会返回 Net Dev TX Busy， 也就是说哎，这时候啊王侃还很忙，那于是呢就会调用 dev requeue skb， 那 requeue 嘛意思就是没有发送成功嘛，我就要重新放入队列。那么在 dev hard start transmit 中呢，这里边是个 while 循环，这个循环里面啊每次从队列中啊会取出一个 sk buffer 来，然后调用 transmit 1啊来进行发送。接下来调用链就是 transmit 1呢会一直调，会调到 net dev start transmit。 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设备驱动层了啊。我们这时候找一个非常典型的网卡设备驱动啊，就是这个 RxJB 啊，这个设备驱动里边有对网卡的操作的一个定义。在这里面啊，我们可以找到啊，对于 NDO Start Transmit 的它的一个定义，它调用的是 RxJB Transmit Frame。在这个 RxJB Transmit Frame 里面啊，我们会得到哎，这个网卡对应的适配器。那也就是每个网卡不一定一样嘛，我们要把这 adapter 拿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包啊放到哪儿呢？放到硬件网卡的队列里面。那至此呢，整个发送过程啊才算结束。这一节啊，我们继续解析了发送一个网络包的过程。我们的整个过程的图啊，就画在了下面。这个过程啊，我们从头开始把这个过程捋一遍啊，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 VFS 层，就是 Write 系统调用啊，它会找到 struct file， 会根据里面的 file operations 里面的定义，会调用 socket write iterator 这个函数。那 socket write iterator 这个函数呢，会调用 soc send message 这个函数。接下来就到了 socket 这一层，它呢是从 struct file 里面呢这个 private data 里面找到 struct socket， 然后根据里面的 ops 的定义呢，会调用 inet send message 这个函数。啊，接下来就到了 soc 层，那么它从 struct socket 里面呢的 sk 得到 struct soc， 然后根据里面的 sk protocol 它的定义，其实调用的是 tcp send message。 啊，接下来到了 tcp 这一层，也就是 tcp send message， 它会调用 tcp write transmit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会调用 tcp transmit skb， 这里面啊实现了 tcp 层面一些面向连接的一个逻辑。接下来到了 ip 层，它会扩展 struct soc， 会得到 struct inet connection soc， 这里边会根据 icskafops 里面的定义呢，会调用 ipq transmit。 接下来啊，还是在 IP 层啊，它接着往下调，会调用 ip route output pos， 这里面函数啊会调用 fib lookup 啊来查找路由表。FIB 全称就是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 就是转发信息表，也就是路由表的意思。接下来呢还在 IP 层，那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填写 IP 层的头。接下来呢还是在 IP 层，还要做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要通过 IP Tables 规则。那 IP Tables 规则处理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呢就到了 MAC 层，就是 IP 层会调用 IP Finish Output 来从 IP 层过渡到 MAC 层。MAC 层呢需要通过 ARP 获得 MAC 地址，因而呢就会调用 Neighbor Lookup， 也就是说我找一找邻居，查找属于同一个网段的邻居，那么它会调用 Neighbor Probe 来发送 ARP。 发送完 ARP 以后呢，那就有了 MAC 地址了，那接下来呢就会调用 Dev Queue Transmit 来发送二层的网络包了，它呢会调用下划线 Dev Transmit SKB 把请求呢放到队列里面去。那再往下呢就是设备层了，网络包的发送呢会触发一个软中断啊，叫 NetTXSoftRQ 来处理队列中的那个数据。这时候啊，软中断的处理函数啊是 NetTXAction， 在这个软中断的处理函数里面，它会把网络包呢从那个队列里面拿下来，然后调用那个硬件网络设备的传输函数 RxJB Transmit Frame， 将网络包发到具体的那个设备的硬件的队列上面去。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上一节啊，你应该已经通过 TCP dump 啊看了 TCP 包头的格式。这一节，请你查看一下 IP 包的格式以及 ARP 的一个过程。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